了我担干柴寻归，酒尽正欲酌，你不饮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因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土庙身旁我站前村身，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绿笋着，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不闻亲心神稳定，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来

须当口哨。他问什么言语主要你留不神，钟子期昂然国才官船上，剑伯牙长一不败说有理了大人，那位俞伯牙同时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你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定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寒沉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亲们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小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分得什么神之音，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的造那这一张琴？四方行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典韦。子期说琢磨本事不稀世流落瑶池，那因此那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青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这青桌两相云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做了张来这一张琴。此琴当初什么人赋得好，赋到何处啊？能够那会何人？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？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？简简庄庄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此琴文王赋得好，赋到了妙处那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伯邑考，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纣君，大祭里定下一条

是万种思量。